编年记下第三章。沙罗满在耶路撒冷，即在他父亲达卫看见异象的摩利亚山上，在耶布斯人敖尔南的禾场上，达卫所准备的地方，兴工建造上主的圣殿。沙罗满在即位后第四年二月兴工建造。沙罗满为建造天主圣殿的基地，按照古尺度计算，长60肘，宽20肘，门廊的长度与圣殿的宽度相等，即20肘，高20肘，里面全贴上纯金。大殿里面先盖上一层木板，再贴上纯金，上面雕刻上棕树和花环，又以宝石点缀圣殿，甚是华丽。金子都是帕尔瓦因金。正殿、栋梁、门线、墙壁以及门扇都贴上金子，墙上刻有格鲁宾。以后建造了至圣所，长度与圣殿的宽度相等，即20肘，宽度也是20肘，内部贴了600塔冷通纯金，钉子重50斜克尔金子，连阁楼上也贴上了金子，在至圣所内以刻工刻了2个格鲁宾，外面包上黄金。格鲁宾的翅膀共长20肘，这边格鲁宾的一个翅膀5肘，伸至这边殿墙，另一个翅膀也长5肘，与另一个格鲁宾的翅膀相接连。这一个格鲁宾的一个翅膀也长5肘，伸至那边殿墙，另一个翅膀也长5肘，与前一个格鲁宾的翅膀相接连。2个格鲁宾的翅膀都伸开，共长20肘。他们双足站立，面向圣殿，又用蓝线、紫线、朱红线和细麻做了一帐幔，上面绣上格鲁宾。他又在殿前造了2根柱子，共长30肘，每根柱子顶上有柱帽，高5肘，又做了类似项链的花环，置于柱头上，又做了100个石榴，衔在花环上，把这2根柱子立在殿前，一左一右，右边的叫雅金，左边的叫波阿次。